他怎么会没有啊？ 这不就前几年，北京长安戏院唱了一出戏， 哪出？ 四郎探母。 这出戏好啊，大家伙都知道啊， 很多观众对这戏太熟了。 对， 不论是哪句台词，哪句唱腔，包括演员穿什么带什么，观众都了如指掌。 你还甭说观众了解 啊， 连我都知道这种戏。 这么说， 喜欢 戏迷 里边那个加入点什么的都会。 长亭戏 票友， 那个太好了。哎，那天这出戏唱的还是真好， 对， 尤其是头一场做工，杨四郎有一段唱，向公主表白自己的身世。他唱完了之后呢，应该是公主接唱一段，就是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 哦，就是夫妻对唱里边。 哎， 好啊， 本来这段唱的应该是这么唱。 这个来了， 我给您学学。呀， 抬抬抬，令抬令抬， 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是无灾到今里我才知根源，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换，他思家乡，相互容不得团圆，我这里走向前， 第二把里东 把里来见驸马。驸马也细听杂言，早晚间有写过言语怠慢，不知这不怪罪你的海量放宽。 好， 公主唱完了，杨艳辉接唱几句。公主啊， 风雷风雷雷雷的狂， 我和你好夫妻恩的不亲，见公主又何必离太亲，杨艳辉有一日冲你得战，绝不忘心，公主恩重如山。 好， 哎， 这段最精彩。 本来这段戏是应该这么唱， 是 夫妻对唱， 对， 这是戏胡。 是， 没想到啊，那天这出笑话，杨四郎唱的时候 啊， 这公主脑子走私了。 怎么回事？ 请了一个客人今儿来听他戏， 嗯， 不知道来没来。这俩眼睛站台上，他往底下学呢，找这朋友看来没来啊。正在这会儿该他唱了，一张嘴把词儿唱错了。 怎么唱的呢？ 呀， 抬抬抬，令抬令抬， 听他言吓得我 安全。怎么意思？ 坏了，正赶这会儿台里有一位打屁的， 呵，瞧这寸劲儿， 吓了一跳，心里这么害怕，一哆嗦把词儿给唱错了。 怎么唱的呢？ 听他言吓得我浑身哆嗦 啊，哆嗦。 哎呦，唱完他也愣住了，应该是浑身是汗，我怎么给唱成浑身哆嗦？ 是， 这唱戏可有规矩。 什么规矩？ 离不开十三刀大折。浑身是汗是缘前者，浑身哆嗦是缩脖者，这一个字一错，这道折全乱了。 行了，那就别唱了 啊， 别唱了， 不唱 乱了，唱什么呀？ 不唱这戏不就砸了吗？ 那怎么 办？哎，他有主意。 嗯， 他把这段唱啊，整个的折韵都给改了， 全给改了， 全都按这个缩脖者给唱下来了， 全给唱下来了， 而且意思是一点没乱。 哎，我说 啊， 你给学学怎么样？ 我给你学。 哎，行， 这段这么唱呀。呀， 抬抬抬，令抬令抬， 听他言吓得我浑身哆嗦，十五载到今日你才把实话说，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过，思家乡，相顾如无可奈何，我这里走向前， 滴啦啦哩咚， 把里间过驸马， 抬抬抬，令抬令抬， 尊一声驸马爷，细听咋说，早晚间有写过言语差错，不知这不怪罪 原谅于我。 这东哥的词改的还真不错。 他改的不错啊，梁四郎可着了急了。哎，心说怎么回事啊？嗨，我怎么真把这词儿改了？不是，改词儿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嗨，你说你唱完了我怎么办呢？ 你就按原词唱吧。 按原词唱 啊。 唱唱缩锅者，我唱言前者，台底下叫上大伙来，算他的算我的。 不，那怎么办呢？ 哈，哦，把词儿改了，甭说呀，这今儿是想在场瞧我好看。你能改啊？我也能改啊， 他也改了， 哎，他把词儿也改了， 他怎么唱的呢？ 也改成缩坡的了。 你给来了， 空壳儿啊， 空嘞空来了，这里空。 我劝你做演员要讲喜德，你不该在场上临时开车。今日里杨延辉替你救火，你请我买当劳，咱连吃带喝。嗨， 把心里话都唱出来了， 非常的请他吃饭。还有在场上啊，算把这场戏救活下来。 哎，怎么算没砸锅？ 到后台俩人打起来了， 没法不打起来。 哎，不中，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你这么唱戏的吗？怎么在场上把锅改了？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这也就是我，换别人今儿砸场上，知道吗？向这公主说两句好话呀、啊， 说几句好听的。 没有，咱用话气他。哎哎，嚷什么呀？嚷什么呀你？哦。趁着我在场事先没告诉你，不打算告诉你，早就没想告诉你，我是抻练抻练你，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有能耐啊，您出来傍桌唱戏；没能耐啊，赶上卖菜去啊。 这话太气人了。 就这几句话，杨四郎腾着火上来了。还有你这么说话啊？跟谁学徒啊？有师没有啊？师娘教的是怎么着？哎呦，我们要知道您这样，我不出来陪着您唱戏，陪您丢不起这人。干嘛呀？这是有功夫还回家哄孩子去呢？ 他也不示弱。 嘿，公主不干了，还有你这么说话？你干嘛？你多 怎么意思？ 给了杨四郎一拳， 打上了。 没想到这一拳打出问题来了。 什么呢？ 这杨四郎有病根儿。 什么病根儿？ 好抽杨就疯。 哦， 还不你怎么打人？打这些坏人？ 他这个乱呢， 靠才乱呢。大伙儿过赶紧劝架。 是是， 先把公主啊给送到场上去了。场上该他唱戏了，本来是做工这场戏完了呢，就应该是倒令。 嗯， 公主上去倒令去了，后边大伙儿啊赶紧撅巴这杨四郎，撅巴过来以后怎么办呢？给他换服装啊。 他上半场穿什么呀？ 上半场啊盖的是纱帽，指甲跟狐狸尾，穿的是红蟒。 嗯，下半场呢？ 下半场该他唱过关这场戏了。 对，接下来是过关， 就得换扮相了。 嗯， 得戴风帽，穿箭衣马褂，胯下宝剑，右手拿一马鞭子，在这脖子后头还得插着一支令箭。 令箭， 哎，就是过关用的。 哦，我知道 啊。这场戏本来很简单，大国舅、二国舅带着四个番兵一站边，杨四郎呢由打上场门上，后台一叫板马来，然后是快长锤上场。马来， 对，扛起来，得扛起来，得扛起来，得扛起来，得扛起来，得扛起来，得扛起来，得扛起来，得轰嘞哐嘞嘞嘞哐！ 十彩的这皇宫院，夫妻暂别一见，泪珠四溅， 大大 哟。 你是干什么的？ 奉了太后将令，吃官领有功产， 可有金瓶令箭吗？ 二战进得了， 闯进上苍 一见，反而要领箭翻身下了马吊鞍，用手取出了金披剑，把关二郎仔细观。 好， 本来这场戏干啥？ 对， 他要这么唱就没事儿了。 啊， 没想到那天呢，后台竟打架了。杨四郎上场的时候，把很重要的一件道具给忘了。 什么道具？ 就是过关用的那令箭。 令箭给忘了 啊！哎，大国舅、二国舅带着四个番兵站好边了。杨四郎一叫板就上场了。马来，唱起来，起唱起来，起唱起来，起唱起来，唱。 刚一亮相，坏了。 怎么了？ 台底下观众看出来了。 对呀，观众有内行啊， 直嘀咕 啊。 哎，二哥， 二哥， 今儿这唱什么戏啊？ 嘿，兄弟，真有你的啊！花钱买票不知道唱什么戏啊？这不四郎探母吗？ 我知道，四郎探母上了演谁呀、啊？ 呵，你瞧你这俩钱花的，这不杨四郎吗？ 杨四郎干嘛去？ 干嘛去？过关看他妈去，知道吗？ 真是，这二哥，这过关，过关他这令箭怎么没带？ 啊？ 没这？哎呦，真没带啊！ 得看他怎么解释。 这位给胡解释。嗯， 不是那什么，兄弟，你呀、啊、太年轻，你才听过几出戏啊？现在他已经发展了，知道吗？这个戏曲啊都改革了，杨四郎过关他不带令箭了， 那带什么呢？ 出国护照。哎， 没听说过， 那是有护照吗？ 您别给我胡解释了，这是场上出了错了，我要给他交道好。 得了，这下要麻烦。 正在这会儿啊，从后边站起一老大爷来，二位。卡住了啊，二位卡住了行吗？卡住了，别小道好啊！你这常言说得好啊，人有失手，马有乱蹄，这出点错也算点嘛，这算个嘛？你小道好，台底一乱，他趁乱这就下台了，咱听谁唱戏啊？ 依您的意思呢？ 别言语， 千万 别言语，咱让他接着往下唱，唱到国馆那会儿，跟他要令箭。那小拿不出来，咱看看这鸡怎么整。 嘿，这一个更缺德呀、啊！这是 这场上不知道啊，架子卷一响，过门一拉，杨四郎得唱啊。 哎，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空嘞矿嘞被你矿。 实在你是皇宫啊，夫妻谈别一心，泪珠四下 大大 哟。 你是干什么的？ 奉了太后将令，出关领有功干， 可有金瓶令箭吗？ 二战进得了， 唱起苍苍 一箭，反而要令箭翻身下了马吊鞍，用手去真不真不真不真不 这怎么意思？ 这杨四郎 啊，用手抓着令箭，抓了三把没抓着，当时差点坐台上。 那没把不坐上。 这事台底倒好起来了，咚、啊！好啊，好啊，真根儿啊！杨四郎长出息了，学会抓刀了。 他是抓刀了， 哎呦！就这下、杨四郎当时脸就变了色了， 是 汗也下来、嘴唇也紫了，这要搁别人今儿非砸场上不可， 搁谁也唱不了了。 也别说这位演员还真有舞台经验，当时把心气往下沉了沉，灵机一动，编了那么几句词儿，愣把道好压下去，正好换回来他还得下了场。 他怎么唱的呢？ 这么唱的、二战进得了， 蹭起蹭蹭 一进，反而要领先翻身下了马吊鞍，尊生二位的回头箭，取来令箭再过关。 哎，他下去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您看，这在舞台上演出，差一点都不行啊！上台没带金披令箭，就惹出这么大娄子来。过关这段相声和武松打虎、杨平关、空城计一类的段子一样，都属于反映舞台事故的段子。演员在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除了最后忘带令箭的情节是固定的之外，前面的忘记带令箭的原因就有很多种了。例如刚刚我们听到的刘洪怡先生的版本，就是